为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恩师小蘑菇虽然离他而去，但他在相声上的追求的脚步却从未停歇过。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要让相声艺术焕发出全新的魅力。这就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行的主题是快乐天津游，继续为您讲述的是天津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的故事。话说苏文茂赴朝鲜慰问回来之后，继续苦学文化知识。他的学习本着是学以致用的目的，把学到的知识都跟相声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这些都为他今后自己从事相声创作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苏文茂经常回顾以前那些传统的相声作品，把这些作品和学到的语文知识结合起来一看，苏文茂就发现有许多修辞语法用的不当，什么主谓宾、定状补说法也不太合适。在检查到很多不足以后，他产生了整理和完善传统相声作品的大胆想法。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苏文茂马志存和说的宁波话。 这个说相声啊，必须得说普通话 啊，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普通话呀、啊，能使全国各地的人听得懂。 哎，对， 看来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呀、啊，那是很重要。 就是， 如果说我们的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以后， 啊， 对我们的工作、学习、贸易各方面都会有好处。 哎，对，便于互相交流。 可是，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 啊，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地方语言也可以同时存在。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地方语言有地方语言的特点。 哦， 你看有的地方人讲话呀，那是淳朴雄壮 啊， 有的地方人讲出话来是优美动听。 对，它一个地方一个特点。 对 啊， 我是专门研究语言呢、 啊。是啊， 最近我把它总结了一下 啊， 我认为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个地方人讲话是最好听的。 什么地方啊？ 就是浙江省 啊， 宁波。 这个宁波话。 对 啊， 这宁波人讲话好听啊。 他有什么特点呢？ 宁波人讲出话来富有音乐感，节奏特别鲜明。 是啊， 而且宁波人讲话离不开音符， 讲话带音符。 就我们学那个简谱 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哆来咪发嗦拉西 啊， 宁波人讲话离不开哆来咪发嗦拉西。 是啊，您给举个例子。 宁波人管妹妹 啊叫什么？ 叫咪咪。 管妹妹叫咪咪。

去日子这一路都在熬，也许爱情就是上能上翘，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是红橙黄黄蓝靛紫都好，一圈一圈的围绕，终于能自在地坦诚说爱你，我一点就燃烧。自暴自弃那刻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吹风就感冒，音乐就发烧，有爱就好，我不再跑，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啊，依然在九河下梢的天津卫进行，为您继续讲述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的故事。苏文茂的相声艺术注重提炼语言，刻画人物，他真正是把相声是语言艺术这句话落到了实处。他的舞台风格也是清新自然，可以根据不同的段子，配合不同的举止动作和容貌表情，表演批三国、文章会、红楼百科这样的段子时，每次上台都以儒雅学者的风度出现，谈古论今是说天道地，左右逢源，无所不至。有的人认为苏文茂的表演就是以文雅而著称的，他所表演的所有段子都透着一股子书卷气，其实也并非如此。苏文茂先生是非常善于根据作品的内容来塑造人物形象的，他的表演总能把段子中的人物演绎得活灵活现，很多包袱的设计都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既是自我又是非我，出出进进运用得很老道而且精湛，这正是苏文茂表演的精彩之处了。像他在《废品翻身记》塑造的那个不懂勤俭节约的工人，在《新局长到来之后》中塑造的趋炎附势的苏大密，以及在《维纳斯的遗憾》中塑造的没有公德心乱扔垃圾的居民形象，都是深入人心啊。下面呢，咱们再来欣赏他和于世友表演的相声《维纳斯的遗憾》。 哎呀，咱可老没见了。 可不是嘛，听说您搬家了 啊，有时间到我那儿串门去。 您搬哪儿去了？ 我搬到维纳斯村。 维纳斯村。 嗯， 啊，这我知道。 是吗？ 这是根据古希腊著名雕塑维纳斯女神起的名字。 对对对，我住在天仙里。 嗯， 散花大楼。 天仙里我知道啊。 嗯， 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什么叫散花大楼啊？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住个仙女儿？ 对。 她从哪儿搬来的？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是吗？ 哎，能让我见见吗？ 可以可以。 啊啊啊， 可以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当然算数了。 啊，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今天就是机会 啊。 来握握手吧。 这干嘛？ 我就是那仙女儿。 哎，好，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爱我吗？ 不喜欢。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是啊，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怎么回事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啊。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哦，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呢，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 嗯， 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是 这花臭点儿。 嗯， 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哦，这是您的外号。 对对对。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好吗？ 好啊，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干嘛搬家呀？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 嗯， 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 嗯， 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是吗？ 我参观过呀。 哦，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对，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 嗯， 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对， 太漂亮了。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你这叫什么话呀？ 啊， 那是艺术品。 我知道。 嗯， 这维纳斯的像啊， 啊，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吧。 我欣赏它干嘛？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它哪点美啊？ 啊？ 他没胳膊， 没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哎，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啊！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维纳斯还会方人？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 嗯，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嗯，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喊什么呀？ 又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这怎么回事啊？ 嗨，那天我吃鱼。 嗯， 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下脚料 啊？ 就是鱼肠子 啊。对对对， 扔人家一身呐。 连脸上都有啊。 嗨，那能不急吗？ 我告诉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啊。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 嗯， 我干，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吗？ 啊，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哎呦，这个不行 啊！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是 啊，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嗯，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什么人呢？这是？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老头说什么了？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嘿，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对， 这里边有仙女儿，得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嗯，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 嘿， 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嗯，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是啊，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多悬呐，这 完了，姑娘， 嗯，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嗯，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真是，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对，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这老头谁呀？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怎么着？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哦， 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 嘿， 这侯大爷， 嗯， 他谢顶了， 嗯， 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啊，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才有意思呢。 这俩女的刚走， 嗯，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他又喊什么呀？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干嘛打人家猫啊？ 该打 啊， 打死都不多呀。 为什么呀？ 上礼拜天他我们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哥，这就这胖嫂子 啊， 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啊，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真有涵养，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啊，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什么声音呢？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骂大街呀！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那管什么用啊？ 管用 啊！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多不文明。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还辉煌呢？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啊，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是 啊，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实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嗯，骂人的艺术。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嗯，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啊， 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啊， 仙女儿在家吗？ 谁呀？ 就是那侯大爷。 哦，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啊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说仙女儿啊， 嗯， 手下留情吧。 嘿， 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啊， 第二次 啤酒罐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嗯， 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嗯， 喝啤酒啊，就烤鸡， 嗯，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太危险了！这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来。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你多缺德呀、啊、你！ 当天呢，我就给你们提意见来了。到你们家门口，我刚要叫门，就听你爱人在屋里头跺着脚的骂大街。我一想，这一定是两口子吵架了。算了，我这意见先不提了，以后再说吧。 老头多善良啊！ 后来我才知道，感情你爱人在家制作录音带呢。我说你这录音带录点音乐不好吗？你录点那骂街的词儿，那文明吗？ 就是。 以后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 哎， 算了，咱们远亲也不如近邻呐，以后咱们还得一块儿处呢。这么办吧，我送你一本书，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好处的。 这老头多好啊，不光提意见，人还送你书呢。 我说侯大爷，你把书拿走吧，啊，我没工夫看这个。你提的意见我不能接受 啊。 你说我散这散那个的，你看见了吗？啊，你亲眼看啊？当然了，头一次我散那鲜花让你看见了，你还给我起个外号，管我叫仙女儿。现在全村我这外号全变了，没有不知道我叫仙女儿的。你知道你给我起这外号给我们家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吗？ 什么损失啊？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叫什么呀？ 管我叫嫦娥。 啊， 管他妈叫吴刚。 什么关系这是？ 嘿，你呀、啊，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 啊， 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才有人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嗨，其实啊，这事儿也怨你。 怎么了？ 谁让你第一次散的是鲜花呢？人才管你叫仙女啊。 是， 你要扔出俩窝头去呢，人不就管你叫托塔李天王了吗？ 我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本来嘛， 我说老侯啊，说话要有根据，提意见要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吗？你提点有证据的。好好好，我给你提点有证据的。啊，你们楼上平台养了六只鸡，对不对？拉的鸡粪你们也不打扫，一下雨冲的哪儿哪儿都是，那脏不脏啊？ 真是。 你们家还养活一条狗，这条狗太讨厌了，由上礼拜天开始它一宿一宿的叫唤，吵得我们邻居全不能睡觉啊。 是它没尾巴了能不叫唤吗？ 我们维纳斯村不许养狗养鸡，请你把鸡狗全处理喽。 处理了吧。 呵，我爱人一听怎么着把狗处理了 啊？ 他是爱狗如子啊。 是 啊，那狗就是他的命。当时气坏，直不瞪眼就奔这录音机过来，马上就摁键钮， 又要骂街。 这时候我给拦住了，我说你等一会儿。我说侯大爷，呵呵，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提吧、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怎么不正派了？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猴给臊的，脸煞白，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气坏了。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还骂呢。 嘿，由打那天起 啊，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那你是太霸道了。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啊，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嗯，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找你评理来了， 进门就叫我名字。 嗯，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嗯，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对，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是你甩的不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你吃甜瓜了没有？ 我吃了。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又要来劲儿。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怨？ 嗨，什么话呀？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茶叶根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对，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说得好啊！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哼，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是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又出去了？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嘿，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嗯， 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这回你说什么？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怎么呢？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没听说过。 刚才咱们欣赏的就是苏文茂于是由合作表演的这维纳斯的遗憾。苏文茂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并不太较真儿，然而在相声艺术上他却始终在追求着一种美感。他不喜欢过火怪诞的表演，从他表演的作品中咱们可以看到很少有什么打打闹闹喊喊叫叫的节目，也没有那些歪的邪的内容。在相声上苏文茂有着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宁缺毋滥。在他的新作与传统节目中绝对找不出伦理哏的包袱和低级庸俗的语言。苏文茂始终把观众视为上帝，观众觉得不舒服的东西他是坚决不会说的。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苏文茂对艺术执着追求，刻苦自立，视相声艺术为生命，博采众长，集众大师的特长于一身，并最终将相声文哏艺术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好了，聊到这儿，我们本次娱乐大篷车的旅行也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首那英演唱的《一笑而过》。在今后的旅途中，我们还将继续为您带来苏文茂生活中的故事。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